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他是活在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那个清雅俊朗的男子，他是一个充满了书卷气的音乐诗人，他总是用那略带伤感的独特嗓音抚慰人们心底的伤痕，他就是著名歌手童安格。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童安格那些经典歌曲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说起童安格，他是国内较早深受欢迎的一位实力派歌手，集作曲作词和演唱于一身，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的发言人。1985年，童安格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加盟宝丽金，并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想你》。专辑发行之后，立即在歌坛刮起了一阵同是情歌的风潮。如今专辑《想你》当中那种不曾被喧嚣沾染的情怀，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化作了人们心中一段美好的记忆。下面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的《想你》，由童安格演唱。 为什么你不再想过去，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柔情，长发的女孩如今哪里去？为什么你不再像过去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纯情？羞怯的心灵如今哪里去？为什么你不再像过去？ 的那么的纯情，小雀的心灵如今哪里去。 来自童安格的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那总的来说，无论是销量还是歌迷的欢迎程度，童安格的这首张专辑可谓是非常的成功，这也激发了童安格的创作激情。在此后的两年当中，他相继推出了《女人》《跟我来》等三张专辑，其中《女人》这张专辑是童安格在表演单元剧期间完成的。1986年，童安格与著名的演员胡因梦合演了单元剧《风筝》。因为剧情的需要，他才创作了《女人》等等歌曲，而这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从写词谱曲到演唱，其实都是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那也充分展现出了童安格出众的音乐才华。而第四张专辑《跟我来》是童安格打造的第一张青春动感的歌曲专辑，也正是这张专辑奠定了他华语歌坛实力唱将的地位，同时这张专辑也是不少听众拥有的第一盘卡带，上面记录着很多人当年的美好回忆。好了，下面就把这首《跟我来》送给大家，来自童安格。 让我来告诉你一句话，无论你身处在何方，或许你工作不一定得意，或许你不敢表达真心的你，告诉你抛开虚伪的伏笔，告诉你掌握自己的潜力。每个人的年轻只有一次，何必忙着为自己解释，世间哪有每件事都顺利。我知道你要说，我知道你要说， 在童安格演唱的《跟我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童安格那些歌曲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提起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曲，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非常的熟悉。这首歌曲由童安格创作，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却被裘海正先唱了。这里面有一个美丽的误会。话说有一次，刘文正请童安格给裘海正写一首歌曲，童安格呢就挑选了一首歌录在磁带里面给了刘文正。不过他自己忘了，那盘磁带的 B 面还录有《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刘文正听完磁带之后非常高兴，觉得童安格太好了，自己要了一首歌，他竟然还免费赠送一首。童安格很惊讶地说：“不会啊，我只给了你一首而已啊。”于是刘文正把磁带放给童安格听，并说：“这首歌曲好，我要了。”而童安格当时赶紧说：“不不不，这是我的实验作品，不能给你。”结果刘文正呢，还是要走了这首歌曲。几年之后，童安格自己才再次演绎了这首经典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出了他独有的味道。下面呢，把童安格演唱的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各位。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童安格的第五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那听到歌名，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这首歌曲是单纯的描写爱情的，其实并非如此。下面说一说这首经典歌曲的来历。当年正值首尔奥运会召开，童安格观看了奥运会的开幕式之后，深深地被开幕式那宏大的场面所感染，于是就创作了这首歌曲。不过严格来说，童安格是为这首歌曲谱的曲，写词的人是陈贵珠。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之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同样是一首经典之作。《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创作灵感来自英文歌曲 Will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不过童安格的谱曲功力是十分的深厚，改变了恰到好处，使得这首歌曲的意境特别的优美，同时又听不出原曲的丝毫痕迹。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来自童安格。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 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hat if you let me tomorrow。 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下面的旅程当中，继续来聊一聊童安格的那些经典好歌背后的故事。在童安格自己创作的近千首歌曲当中，他自己十分喜欢一首歌曲，叫做《沙漠之足》，而且这首歌曲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正式做一名歌手之前，童安格一直在幕后为别人写歌，不过他很低调，取得了成绩也很少向自己的母亲夸耀，所以呢，童安格的妈妈对他从事音乐创作总是忧心忡忡。这一天童安格回家，广播正在播放他写给黄莺莺的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沙漠之足》。正当童安格饶有兴致地在听着歌曲的时候，母亲却指着收音机对他说：哎呀，你什么时候才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曲呀？童安格无奈地对母亲说：哎，这首歌曲就是我写的呀。而这件小事也体现了童安格在音乐方面的独特的天赋以及独特的品味，同时也不难发现他那内敛和谦逊的优秀品质。好了，说完了这个小故事，咱们再来听一听童安格演绎的这首《沙漠之足》。 沙漠中，我走在沙漠中，寒冷的风迎面向 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童安格演唱的《沙漠之足》。另外，童安格还是个发展很全面的艺人。在1995年，童安格应某电视台的邀请，担任一档明星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节目当中，他一改往日的内敛含蓄的形象，现场和嘉宾跳舞唱歌，并且把自己在乐器方面的才华也一一的展现无疑。第一次当主持人的童安格是十分的敬业的，为增加节目的娱乐性做出了不少的牺牲。比方说，在歌手赵传来上他的节目的时候呢，导演安排了两个人在农家院比赛抓鸡的环节。开始录制的时候，童安格当仁不让地朝一只老母鸡蹦了过去，结果鸡没抓到，摔了一个大跟头。童安格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继续地追，连导演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了。后来那期节目果然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童安格的这跤还真没白摔。那故事说到这儿呢，我们上半段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暂跟您告一段落了，为您送上一首童安格的为数不多的动感歌曲啊，不是普通的笨。广告和信息之后，精彩的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继续回顾童安格的经典歌曲背后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各位稍后见。 经过这些日子，我究竟得到什么？经过这些岁月，我究竟知道什么？普通的笨哦，你真的需要痛快的呐喊，我真的需要无限的关怀，你真的需要痛快的呐喊，我真的需要无限的关怀，不是普通的笨哦。难以抹去眼前沾满考卷的天空，一目对答如流，却不能领悟其中。是普通的笨哦，你真的需要痛快的呐喊，我真的需要无限的关怀，你真的需要痛快的呐喊，我真的需要无限的关怀，你真的需要痛快的呐喊，我真的需要无限的关怀，你真的需要痛快的呐喊，我真的需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好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天星光之旅的下半段旅程当中，我们要来继续回顾童安格的那些经典歌曲。童安格是一位才华横溢、曲风多变的歌手，他不但创作了很多节奏舒缓、感人至深的慢情歌，还曾经写出了一首青春动感的《借我一点爱》，这也是童安格的一首经典的歌曲。由于节奏明快，很适合营造氛围，所以童安格呢经常会在演唱会上表演这首动感的歌曲。时至今日，这首歌曲动感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词仍然激励着很多人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下面呢就把《借我一点爱》带给您，来自童安格的演唱。 请你暂时借我一点爱，好让我像寒冷买点温暖，也许不必等到明天醒来，我已将热血化成了爱。心与边缘，多少有情无言的